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系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第四節翻嚟，咁啊，講埋即係海關啦、收錢啦、點樣買啦，嗰樣問題啦，同埋進出口公司啦，點樣揾錢？因為嗰陣時我上廢膠嘅，有上廢五金、廢電池。 即係好似我嗰次，我哋同你做緊節目啦嚇，逢廢都賺錢。 啊，逢廢都賺錢嘅。咁啊，之前啊講過，即係好耐啦，啱做行做節目嘅時候講過，去天津啊。几只冷气柜爆咗啦、 啊， 爆咗冷气柜， 成个关场都系抱一抱啦。 系嗰单嘢真系好咗走得快，咁咧就上好多呢啲嘅。咁我都话啦，出事，因为咧就系废旧电池， 嗯， 系值钱嘅、嗯。我以前唔做，我唔知值钱嘅，点解会又搵啲废电池翻去？系啊，真系点解废电池翻去？原来就系值钱，因为可以拆咗个电池里边好多嘅金属啊。可以翻用啊，铜啊，乜嘢都可以翻。 其实嗰啲冚板都系毒嚟嘅。 系啦，其实最毒。 系最毒嘅废电池，尤其是系最毒嘅。所谓废电子咧，其实就系废电池。 冇错。 啊，所以而家啲人以前咧，啲手机仲有嗰啲咁样嘅锂电啊，即系嗰啲啊，咪冚唪唥要回收啊，话要剩啊，各样嘢啊，就系佢毒。 好多嘅做咧，但系咧就当时啦嘅。中国政府的政策呢，它指定了某一个口岸或者某一个码头是专入这些的。 嗯、 其实入这些呢，你觉得是没用的，为什么被政策入这些的，哇，明是毒来的。但是那几大地方根本上呢，比如高腰那样什么都没有。它特登要靠这样赚到税收而令到当地人赚到钱。那它就有个政策在这里。那其实呢，我都说了，中国最赚钱就赚政策嘅啫，突然间个政策话，哎呀，啊而家唔能够打游戏机，咁咪死咗咯。听日佢话，哎呀 ，P2P 啊呢啲啊先进嘅网络平台应该大力鼓吹当年李克强讲嘅，咪全部开咯。咁而家死咪即刻死晒，爆咗煲唔理啦。乜嘢都系政策嚟嘅，佢个政策俾你，你就赢噶啦。 系你啱啱日日有本事行正佢嗰条水。 系啊，每一个都系咁。咁我哋嗰阵时上，尤其因为咧就。多谢刚才我所讲嗰啲人物啦，即係咁啊，我哥啱啱求生咪后话叫我唔好开名爆，唔讲啦。咁我就话啦，我试过呢，有啲人啱啱就我做节目，咁啲人以为真係我识好多人嘅。 係呀、啊、有咩办法帮佢解决啦、啊、我都听你讲啊。 咁我呢就有多人啊私信我话有啲嘢要翻大陆，因为而家大陆嘅政策就 系 所有旧嘢不能够， 系啊系啊， 冇旧嘢嘅。 因为之前啊，我哋啲等船啊上废纸啊，上上下咪话唔收，咪全部企晒喺度，香港嗰啲废纸咪摆到冇人执咯。 系啊，大陆系冇政策收旧嘢嘅，你入乜嘢，你嗰件嘢用咗十年都好啦，你都系新嘢嚟嘅，一系就报关打碎，计而家嘅价钱不冇旧嘢嘅。 系 你旧嘢你搞错咗，系冇旧嘢。咁你啲旧嘢要返去，咁就当废品啦。咁呢就有当时有好多网友，有四五个网友问我点样返到去。咁我话其实而家冇来往㗎啦。咁但呢我都知道有边几间呢曾经做緊或者而家做緊嘅。咁我就话咗个地址同埋嗰个名俾佢听，佢你自己搵佢啦，佢仲喺度嘅。 嗯。 嗰间公司。但係呢淨係做废五金嘅啫。 嗯。 咁都话喂，上废五金咩人都上到啦，因为真系废五金先至最环保嘛。 系啊，又值钱啦，循环再用。 啊，循环再用啊嘛，用咗佢之后又可以翻新咗另外一件嘢噶嘛。 系， 系嘛，损耗咗少少，但系佢实际真系有用噶嘛。即系譬如我嗰阵时曾经上过13只柜， 嗯， 系正常途径咁上嘅，咁系天津上，咁咧就系、是。 美国的工厂啊， 嗯， 即系天口冷咧，你咪惊啲热水喉啊，会唔得嘅，你咪成间厂所有嗰啲都系铜喉嚟嘅。 哇！ 佢叫紫铜啊。 啊！ 咁咧就而家佢拆厂，成间厂拆，拆咗之后咧，嗱唔俾钱噶。即系我俾少少钱你嘅啫，咁你又拆咗间厂，咁咧嗰啲嘢全部你的， 全部你嘅系， 咁佢就翻嚟卖，咁啊当时咧就卖$5，一公斤废料$5一咁公斤，系成间厂连埋地底嗰暖水管啊，全部铜锈嚟， 哦， 十几只柜，咁啊几百吨嘢，咁啊同佢翻大陆。咁我就话，诶呢啲好简单啦，即系你揸住本合同啊，个个都要嘅。中国系唔会留难你，因为本身就系 争呢啲嘢， 争呢啲嘢好过开发系平，用翻。但系个问题就喺呢度啦，你想嘅旧嘢，佢又揸住份合同都系上五金，但系里边嘅 系 就唔系五金。点为之唔系五金呢？公务费五金啊嘛，公务系咪五金啊？ 公务系五金啊！ 我试过同人哋上喺里边藏四件大公务，一件公务600几公斤，我都唔知佢里面系啤咩噶，总唔知嗰啲公务系好大型嘅。 嗯， 全部当费五金。 嗯，即系可能打出个税又少啊，各样嘢咧，你海关过唔到，原因就系税啫。 可能是啦，我不知道，我冇了解。总不知道那阵时就是用废五金呢个合同，咁啊摆咗喺度。咁咧我咧就收除晒运费啦，除晒皮费，我收$57,000。 嗯， 咁啊即系话佢打税唔止$57,000啦。 嗯， 系咪咁啊？ 诶，可能入边仲有好多嘢咧，有啲博懵咧。你点知嗰啲五金你话公母，公母系啤咩嘢出嚟嘅啫？ 系噶， 即系嗱，又有个。古仔啦，又有个古仔，你讲开呢啲嘢，就唔关海关事，唔关事嘅。就嗰阵时我揸中港车咧，识得有一个，即系听起上嚟好吸引嘅，但系我又衰格啊，咩都唔做嘅。但系嗰啲佢讲咧就系军用嘅电子零件，我唔知咩嚟噶。佢一粒好似钮咁嘅嘢啫，即系我哋着衫啲钮啊，啊。西装嗰啲楼大粒啲啦吓，咁样咁嘅啫，$100一粒，大工$100一粒，嗰粒咩电子零件嚟噶？我咩电子零件嚟噶？军用嘅咯，哇！即系有人走私喺外国走私啲军用零件翻大陆嘅噃，哇！我咪发达喺条皮带嗰度咁样贴几多件啊？喺个身度搵胶纸粘住啦，我做两日就已经收工啦，100几粒用乜嘢啊？轻飘飘系嘛？但我唔做呢啲嘢，我亦都唔信呢、這个世界冇咁样俾你做嘅。 信唔信我唔知啊，因为我冇做过呢啲，因为我做嗰啲咧就全部都唔值钱 啊。啊，佢即系太过值钱啦。我反而一讲出嚟咪吹水啊，唔信。谂起见到佢直头唔问，做呢啲嘢轮唔到你中港司机做噶，你小微小商你做嘅啫嘛。 唔系，因为咧，如果大量嘅咧，即系好似有嘅，譬如好似咪走烟仔咁，咪驳车驳机车啦。 我就呢$100一粒喎。 系啊， 电子零件、啊。 我都唔信嘅。 系$100一粒喎、啊，唔系我哋啲人做喎、 啊。系嘛？系嗰啲譬如好似有啲头人哋对保啊，俾晒钱你，其实等于同你买咗批货，然后上咗计数。系噶，上咗去计数啊！咁我都话啦，我做上货咁诶。又帮人哋解决上货，咁、 嗯、 走船走车都有，咁、 嗯、 佢有年几两年咧系，你咁食饭啦咁，咁都系因为以前识落咗有啲人啦，佢哋即系有啲办法啦，即系大陆要有能力嘅人，咁仲做紧，咁早轮去肇庆旅行，咁当晚都去卡拉 OK， 咁咧都仲有肇庆有个之前做外经委嘅经理，咁走出嚟食饭啊！跟夜晚真系食呢个猪杂粥啦吓，当然啦，翻大陆食猪杂粥。咁啊，仲有来往嘅，即系叫佢出嚟，哎，我都嚟啦，乜乜咁。咁啊，嗰阵时坐监嗰、那个坐完监嗰个就冇出现。 系， 但系咧，后屘做到系乜嘢咧？好兴上印刷机。嗰阵时我哋成日传言，唔知有冇听过？ 嗯， 成日话印银纸啊，四色印刷机啊，500多万一台啊，啲银纸都印到出嚟，四色印刷机。 喂，其实银纸就冇困难噶，系嗰啲纸困难嘅啫。 系啊，同埋啲金属线啫。 系啊，系啊。 咁诶，关个四色印刷机咩事咧？但系当时上一部即系部四色嘅印刷机系500多万。 卖500多万啫系嘛，唔系你 唔系啊，卖500多万咯，货值500多万咯，一只柜咪咯，一只柜咪四部 咯。哦，哇，咁啊查紧啦， 系啊， 有过关查紧， 好难入到口，咁啊全部都叫走私上。 嗯， 咁而我试过上啦，上，咁啊报旧嘢啦，报旧嘢系嘛，其实旧嘢全部都系新嘢，冇旧嘢噶嘛。 嗯， 咁你咧就。上印刷机，咁咧就单色嘅、双色嘅都有啊。咁咧一批嘢上，咁啊上大陆嗰阵时开始好顺利，后屘上唔到，点解咧？佢俾你上，你话旧嗰啲嘢都系旧嘅，系人哋唔要咪旧咯，旧咁个你咪上咯，打烂晒你嘅， 咁仆街， 见到唔系烂嘅，你张合同系咁， 哦， 我就揾个锤仔。哼，你未你逢你影印机印刷机，你实有啲光面啊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印刷又咁去噶嘛，就揸锤仔，哼，你拿旧噶嘛，海关抽查，唔系抽查，只只鬼都查，就哼，几多部我哼，你报正晒，你要合同佢见到系旧嘅，咁你既然系旧就烂噶啦， 系， 我就哼烂你，倾唔掂数。就见几多坑几多，咁咧就领咗两只鬼，咁啊大个货主话扑街啊，即刻等于 真系卖旧嘢啦，上万烂铁啦， 就真系变晒烂铁， 系， 咁啊再上，咁啊又要即系又捉住嚟倾啦，咁，咁啊成斗人，咁又系喺头先嗰啲地方，又倾啦，咁诶个古仔下次讲倾。但系开条数系冇办法计得掂，即系个货主啊，连个买家系计唔掂，冇办法计得掂。咁啊，卒之咧就断咗。咁啊，一个屈未十咧，阿大飞走越南啦，不如识唔识人走越南？我好多人，佢话我冇走，但系可以搭到路走嘅。咁就全部去越南。咁去越南咧？ 是不是想着由越南搬回来？ 是啊，最容易过。 是。 那些人个个都是越南没问题，但我都跟他讲，去亲越南都扑街。去越南是扑街实输。 是。 因为第一政策问题不清关，因为这货不在越南，所以不用在越南打税，是转口。 是。 去了越南。 不在越南没关系。 是啊，广西跟越过。那呢越南是转口而已，你讲清楚。佢个政策俾你转口去第二度，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咁样走正面，譬如好似啲冻肉啊、废胶废料啊，即系后屘大陆越来越揸得严，咁啊大间厂系要做，咁啊由嗰边过咯，咁啊跟住啲废五金、废电子全部走唔到大陆嘅，全部经海防港，即系咧由嗰边过。我未见过，除咗做废胶之外，我未见过有人。在那个年代，而家唔知啦，系冇人唔 high 嘅。哦， 我试过。 喂，佢同个海关有关系啊，定同啲人有关系啊？ 点同海关 啊？同有关，海关又真系你喺度过，我明知你孭呢啲嘢过嚟，我咪冚唪唥唔系剥烂你啦，冚唪唥扣晒你嘅又得啦。咁啊，同海关有关系啦吓。 因为 人有关系咧，就个个知道你呢啲嘢喎。喂，有四件啊，搬咗两件落地啊。 个个都知道嗰边系收钱嘅。 啊。 即系其实因为唔系举到清关啊嘛，佢系收钱嘅，讲咗俾你听，收钱系冇问题，但系始终都极权国家，佢有个政策变，突然间有一样嘢佢唔俾转口，我试过直头咧有几万只嘅柜啊，几万个嘅货柜啊，曾经喺2008年嘅下半年系积咗喺海防港，积咗9个月，佢唔清关。唔做转关， 咁 你就死，你死啊！ 咁啊摆喺度， 冇人够胆嚟。而大陆 政策嚟嘅，早唔知嗰月嗰轮严打，咪全世界唔好嚟咯。 哦， 啊松嘅咁啊变咗全，即系基本上做上课嘅嘢咧，即系除非你好有特殊技能啦，唔系你就挂。由越南过去，海防都拆咗，过到去呢个边防，即系呢个中越边境交界嗰个桥过去，报关就由嗰边打碎过去。 嗯。 咁啊，冇人会走啦。咁啊，佢个条桥下都系条河嚟嘅。咁啊，勾机勾落只船嗰度，其实嗰边都知啦。唔通你勾落去睇唔到咩？两边都知。你使够钱咪搭啊咁船，跟住嗰边又搵部勾机，咁又吊吊翻上，跟住装翻车，跟住一路踩去东兴，踩去东兴踩成百公里去到东兴停车场啦，跟住喺度交收再搭走，所有嘅嘢都系咁走。好啦，废胶你上亲啊，多数廿八都一条轨。总唔知咧，由你去到嗰日咧，佢拆开只柜门咧，佢就揾啲车仔一路咁搬，一路搬，一路搬。咁啊，越南人去到边度都轻四两， 系啊， 廿八吨去到咧，到你装翻只柜啊，得廿五吨嘅啫。 咁都恭喜晒啦！我谂住廿吨嘢到嘅嘢，啊，我唔知点有本事孭咗八吨嘢走啊！真系啊， 咁啊唔见三四吨，好啦，就冻肉。咁你预算唔见吨领啦，吓、因为佢真系开只柜啊。佢唔系只柜过咗去噶嘛，佢系开咗只柜，然后再揾车驳脚过去噶嘛，吓、佢就会唔见咗。咁、咧就如果你头先我哋所讲嘅废电子、废五金或者影印机有阵时上去嗰啲咧，咁嗰啲咧就会唔见好多钱。 哦、 有阵时换咗你啊，或者你有阵时拆咗你嘅嘢啊，乜都有。嗱，咁啊呢节都讲埋啦，咁啊，拜拜。 再见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